输出列表上的巨大变化，只有翠豆还浑然不知。 作为一个MT， 虽然翠豆也有一颗输出的心，但是拿着一身碾压的装备超越眼下这帮队友，在他眼中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只在第一个boss前看了一下自己的巨大优势，同时鄙视了一下无敌最俊朗的划水举动，就再没留意过这列表了。 第三个boss通过后，大家休整的功夫， 翠豆又是无聊翻出输出清单看了看，结果一看顿时吓了一大跳。排名倒数第二的无敌最俊朗不见了，翠豆一个一个数上去，结果在正数第二的位置发现了这家伙，而且名字后面跟着的输出数据居然马上就要赶超上自己了。怎么可能？ 翠豆失声叫道：“就算他是个MT，但是装备优势足以让他在这里远超一般的输出，现在居然要被人撵上。”翠豆实在有些不敢相信。“怎么了？”翠豆失声尖叫，引起围观，其他人都没吭声，只有心路过来问了一句：“哦，没什么，无聊看八卦呢。”翠豆说：“什么八卦？” 没什么，没什么，看错了。翠豆慌乱地掩饰着，同时视角转向了无敌最俊朗，开始窥探对方身上的装备。难道有什么变态装备被忽略了？翠豆心下想着，细细把无敌最俊朗的装备一件一件看了一遍，连一个手势都没有错过。没有，一件都没有。 翠豆本就对骑士的装备颇为熟悉，此时无敌最俊朗的身上一身板甲套装，很明显地暴露出了这角色的副本毕业进度。就算是手中刚刚拿到的护龙斧，翠豆都懒得正眼去瞧，这一身板甲实在没有任何隐藏的力量。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 翠豆哪敢再出声疑惑，只能在心里念叨，而他这一声惊叫也没怎么破坏队伍情绪。刚刚倒下的三号 boss 赫然又是出了一件武器，武器无疑是所有装备中最被玩家重视的。这趟副本三 boss 一个小怪，出了四件武器，人品绝对是红到爆。 所有人都在兴奋地讨论着这人品问题，只不过略有些遗憾的是，第四件武器是把忍刀，队伍中没有忍者职业，无人能用，最后决定捐给工会，给大家换点贡献值。众输出斗志爆棚，心路也觉得气氛不错，心里欢喜。只有翠豆百思不得其解，带着这样的纳闷继续上路。 随后，翠豆开始频频关心输出列表，开始处处留意无敌最俊朗的举动，而在拉怪手法上也开始调整，自然是想加强一些输出。这一番调整之后，还真见效果，无敌最俊朗的名次始终是掉在第二，没能完成对他的超越。而灭完了最后一波小怪后，终于是到了古龙深渊的最深处。 即将面对副本大boss，古龙拉尔顿。拉尔顿生前是一头红龙，但在死后成为古龙后，大部分的属性却已经变得不一样了，比如说龙威。大家抱一下精神。最终 boss 之前的休整中，心路问了大家的精神属性，作为神之领域的玩家。 当然都很清楚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因为只要是龙，都会有龙威这样一个被动技能。玩家的精神如果达不到一定程度的话，将会受龙威影响。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受龙的气势威逼，慌乱战栗，从而无法正常的战斗。这种时候，角色的属性将会根据龙威的程度和角色的精神属性被强制性的削弱。 拉尔顿已经是一条古龙，作为一个失去部分龙的能力和特性的不死生物，虽然龙威尚存，却不能和真正活着的各类巨龙相提并论。 在拉尔顿面前，玩家是可以通过堆积一定的精神属性达到对他的龙威完全免疫的。这种东西官方没有任何数据的公布，但是玩家通过三年摸索早已经掌握。神之领域的玩家都不是初哥，下本之前自然也多少会看看副本的攻略，知道最终 BOSS 是龙，自然早有留意。此时一个个的精神属性爆出来，却都足够免疫拉尔顿的龙威，这就是所谓的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好处了。放在开荒的时候，拉尔顿也曾经一度是无法征服的最终 BOSS 之一，很是让玩家们头痛了一段时间。 看来大家都准备得不错嘛。 新路也是早在通知要下这副本时就提醒过众人这个问题，只不过提醒归提醒，真要弄起装备，那又不是自己想想就可以办到的事。现在看来，这些人倒都是不错，都弄齐了一身可以免疫拉尔顿龙威的装备。说起来，这副本毕竟已经有些过时，所以对应的装备也都不会昂贵。 那是那是， 队里有人说着。新路随即说道， 不过免疫了龙威并不是全部， BOSS 的几种攻击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可能你们看过攻略了，但这里我还是说一下吧。首先是撕咬攻击，单体攻击方面，发动征兆时低头，攻击距离可笼罩周身12个身位格，攻击力很强，而且有几率进入出血状态，出血等级70，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尤其是部下职业被咬中后要立刻吃药才有可能被恢复过来。 明白。 队中两个身穿布甲的玩家连忙应声。 其后是一击，挥动骨翅发动攻击，发动征兆很明显，但因为方式多样不太容易判断，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躲避方法，安全区域也不同，这个不好概述，需要大家多多留意观察。此外还有尾击，同样方式多样，有横扫、抽击、刺击三种，横扫范围大，想拖出攻击范围圈比较难，但做好判断可以躲避。抽击就顾名思义了，比起横扫灵活性更强，大家也要多多留心。至于刺击是穿透攻击，发动快，隐蔽强，很难应付，大家尽可能的不要重叠站位，减免损伤。最后就是吐息了，衰亡吐息，正面喷吐技能，形状是一个倒三角，喷吐面积并不固定，面积越大发动需要时间越大，但威力都是一样了，除了固定的伤害以外，主要会给重者一个生命上限削减 50% 的状态，持续10秒，这个异状态无法解除，很麻烦， 50% 的生命一旦再被击中很可能就被秒杀，所以中了衰亡气息的立刻退出战斗圈，等状态消失再重新战斗。 这样那 MT 中了怎么办啊？ 有人问道。 MT 肯定是直面 BOSS， 吐息这种技能很难闪避， MT 是不存在退出战斗圈一说的，他跑哪儿去 BOSS 都会跟上。 通常这个 BOSS 是需要附体的，主体中了吐息的时候附体接班拉过仇恨就好，不过咱们用不着，脆豆可以撑过十秒生命 50% 的状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哦哦， 众人明白过来，自然对脆豆少不了一番膜拜。脆豆估计早等着这一时刻，可算是幸福了一回。末了新路又讲解了一下打法后，众人修整完毕开战。脆豆自然第一个大步冲上，同时不忘视角往两边瞟，结果果然看到那个无敌醉俊狼又跟了上来。现在都知道这家伙不会乱了仇恨，所以这样的举动翠豆也无话可说。但是这最终 BOSS 可不是之前那些小 BOSS， 攻击方式多样诡诈，而且除了撕咬几乎没有什么单体攻击技能，攻击 MT 的同时肯定也会波及到其他人。此时翠豆很盼着这个家伙能被这古龙拉尔顿一尾巴抽到外太空去。冲上前的翠豆上手直接一个强制性的仇恨技能挑衅， 古龙拉尔顿那黑洞洞的双眼一下子跳出了灰绿色的火光，龙头一低，立刻就朝着翠豆咬了过来。翠豆早有准备，盾牌一挺，抵在了咬来的锯齿上，这一撕咬攻击就这样被挡住了。出血状态当然也不会有，这是盾牌最大的作用之一。回首一剑重重地敲在了龙头上，金属撞击枯骨，声音极其刺耳，难听得让翠豆不由得皱了皱眉。结果这时一条身影从天而降，双手持着巨斧，就在这古龙拉尔顿撕咬完还没把头抽回去的时候，重重地劈在了他的额头。刺耳的撞击声更大了，难听得让翠豆好像灵魂都哆嗦了一下。无敌醉俊郎这一个英勇飞跃发出的劈斩，让他觉得像是对他施加的一次精神攻击，而且是真人的。被攻击的古龙拉尔顿昂回了头，左右两边的骨翅居然一起震起，挥了出去。几乎是同时，翠豆和无敌醉俊郎朝前一起急行冲出，一下子到了古龙正面胸颈下方。这里正是左右骨翅同时挥动时攻击不到的一个狭小空间。只是两个重装骑士一起跑到这儿，略显得拥挤了一点。 不要碍手碍脚啊！ 翠豆看这个讨厌的家伙和他那讨厌的名字总是这样一起在自己左右晃悠，烦得不行。叶修没有答话，待骨翅扇过后立刻一步斜冲了出去。 哈哈，你个菜鸟，去死吧。 看到这一幕，翠豆心中狂喜，这骨翅扇出之后肯定还要回收，而这回收同样是有伤害的。此时冲出实在是过了早点，这个失误无数玩家初次面对这 BOSS 时都有犯过。 当心！ 同样看到这一幕的心路却是连忙叫了出来。